作出退选的决定，将会继续以政党领导人和欧洲议员的身份为国家服务，请中右翼政党联盟推举能够获得高度共识的其他人选。外界早前普遍预测贝卢斯科尼无法取得足够选票当选，因此在投票前退选的可能性很大。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转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本周中期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点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国剧830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用李一鸣帮佢做嘅假参展证顺利进入展会，而且仲俾佢揾到加拿大嘅参展商杰克同佢倾服装嘅订单，希望可以借此作为跳板，顺利进入北美市场。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希望你呢一刻听住收音机呢，都可以有如呢一个节目一样咁 beautiful 嘅心情。同埋呢，始终系一个星期嘅第一日啦，亦都希望大家呢可以抱住满满嘅正能量，同埋挂住一个微笑呢，去面对我哋未来嘅一个星期嘅。 我相信很多人都好像我一样啦，依家咧好多时候都会留意住收音机的一啲新闻报道啦，又或者系啲疫情的相关消息。咁但系咧，我觉得真系只能够系做好自己嘅本分啦。个个都希望住疫情可以快啲离我哋而去。不过我哋能够做嘅咧就系同心协力，同埋咧就系尽好自己嘅责任，保护好自己同埋屋企人以及系身边嘅朋友。希望咧咁样就可以出到一分力量，令到我哋嘅疫情咧快一日走啦。同大家咧睇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咧约20度，吹住和缓嘅偏东风，稍后咧会转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展望明日咧有几阵雨，能见度亦都系较低嘅。而本周嘅中期咧气温亦都会稍为下降，咁所以咧大家又要好好注意啦吓。星期六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系86%啊。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细看会更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再愿意疯狂，何曾想 为你揀嚟呢一首嚟自龙容祖儿嘅作品，辛苦你了。疫情期间大家都尽好自己嘅本分，希望你唔会觉得太辛苦啦。不过真係要辛苦所有劳苦功高嘅所有嘅人员啦，去帮手做检测嘅也好，又或者係围封现场嘅所有人员都好。希望可以透过大气电波为你哋送上多一啲嘅正能量，大家可以同心抗疫。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无论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片片回忆活下去。人世光匆匆流去，我只在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 君，我只在乎你。 想讲愿意，还是不可。 赠同类桥段女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还在莫名分手指甘苦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才明白原来最 疫情期间咧，婚礼啊或者好多嘅活动咧，都要有所改变同埋有所调适。不过希望咧呢一首彭羚嘅小玩意，亦都可以令到你，如果真系有大喜日子嘅话咧，冇咗你嘅一啲好心情，因为咧嗰个嘅回忆同埋当日咧发生嘅所有甜蜜温馨嘅片段，先至系最重要啊！ 越痛苦就心。 系呢一首我近来都几中意嘅作品，《疆途》featuring Aga。I know。 逐浪漫，红长裙遇上衬衫，黎明时疲倦秒针速度渐慢，不想这一刻失散。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 本港昨日新增26宗新冠病毒确诊，当中10宗涉及葵涌村日葵楼，累计96名住客或访客确诊或初步确诊。初步阳性个案超过100宗，大部分同日葵楼有关。邻近的影葵楼累计8人确诊或初步确诊，包括一名玛加烈医院病人服务助理，他曾经没有戴口罩，和另一名病人服务助理在茶水间聊天，该名助理亦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早前在日葵楼抽取环境样本，当中有公共设施样本呈阳性，显示大厦内有大型环境污染。中心又说， Omicron 变种病毒的症状和感冒相似，容易令人轻视。马会宣布，因应疫情越趋严峻，星期三起暂时关闭全港场外投注处，直至另行通知。部分位于疫情较严峻地区的场外投注处就会由星期一起暂停服务。至于六合彩搞珠安排，原定2月5号举行的搞珠将不设金多宝，马会将于疫情容许的情况下，在适当时间再举行金多宝搞珠。世卫组织最大捐款国美国据报抗拒一项令组织可以拥有更大独立性的建议，建议由世卫可持续融资工作组提出，旨在增加每个成员国的年度捐助。支持者认为，目前世卫资金主要依赖成员国及慈善团体的自愿捐款，世卫要将焦点摆在资助者设定的优先项目，并导致在问题出现时不太能够批评成员国。路透社引述欧洲官员说，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主要捐助者以及大多数非洲、南亚、南美和阿拉伯国家都支持计划，但有美国官员说华府反对这项改革，担心世卫应对未来威胁的能力，包括来自中国的威胁。两名欧洲官员说中国未表明立场，另一名官员说中国是提议的批评者之一。因为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值得尊重而备受批评的德国海军司令芬巴克向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辞职。芬巴克日前在印度一个智库研讨会上指出，普京寻求被西方平等对待，真正想要的是获得尊重。芬巴克说，给予一个人尊重的成本很低，甚至是没有成本。他又认为乌克兰永远不可能由莫斯科手上取得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德国国防部批评芬巴克的言论，认为在内容和措辞上都不反映德国的立场。芬巴克致歉，又说辞职是为了避免对德国军方及国家造成进一步损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偏东风，稍后转吹微风，能见度较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本周中期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7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环兰岛吹东北风4级，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咗计划嘅场所，要喺5年内转用新嘅检定指标。我哋好多时间喺室内 ，IAQ 好咗，工作效率高啲。通风好咗，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啲。IAQ 好啲，健康好啲。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好啦，呼吁下电话先啦，今朝早呢 Beautiful Sunday 继续有林慧 Barbie 喺呢度啦。如果你都有任何嘅点唱，又或者係一啲说话，无论係生日点唱啦、祝福嘅说话，甚至乎一啲问候嘅说话呢，想透过大气电波同你一啲好重视嘅朋友啦，或者身边嘅人讲嘅话呢，可以打电话嚟嘅 1872-388,1872-388。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燃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 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 别后想找那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令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才是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你， 回回流浪才更加挂念我共谁，只差多细腻。 然争气。 好感恩恋爱里没有说还是懂你，人选多对， 时空多对，假使错过的只恨遗憾妒忌，离开先知道爱情里 爱是大种缺陷的美，来自胡鸿钧加上严明熙的作品。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 好啦，我哋今朝早咧开始接听电话啦，早晨。 你好， 你好啊，系咪阿俊啊？ 系啊，俊仔啊，俊仔、啊。 系啊，点啊，俊仔？ 系啊，好开心啊！我天天早上听到你嘅电话。 啊，多谢你。 我偶然间听到先系你嘅电话号码，今次先 call 过去啊。我喺广东省嘅韶关呢边。 哦，嗯。 系嘅，但我非常中意香港嘅文化，同埋天天早上咧都系听你哋嘅呢种声音嘅。 哦，好好啊。 听完咗之后，一分嘅话，一天嘅话都精神爽 咯。嗯，咁就好啦。我觉得都好好嘅，即系其实收音机有一个好处就系喺唔同嘅地方都会听到咯。 系嘅，系嘅，全世界都听到嘅。 系啊，系啊。 唔好话所以而家疫情又咁咩嘢咧？但系咧，好似听到呢啲咁温馨嘅呢啲嘢，早上好似觉得一种系一种精神早餐一样。 系啊，希望可以大家互相支持啦，因为即系只能够好多时系隔空啦。譬如就算同一个地方都好啦，同一个地域都好啦，可能唔同嘅区嘅人嘅心情或者个心态已经好唔一样啦。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虽然系有疫情，但系大家嘅心都系向往一个好嘅， 系啊，当然 憧憬都系一种希望咁样。 嗯，系咯，即系 大家都系大家一直都喺度坚持， 系啊， 先见得到希望。 嗯，系一个磨练咯，即系通常咧啲嘢就系尝试，可能就失败，跟住再挑战，跟住又尝试，可能又失败。咁今次咧，我哋嚟到香港咧就第五波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已经挨过咗咁多次啦，系咯，希望真系关关难过，但系都关关过啦，即系只能够相信呢样嘢啦，因为都一定要保护自己，呢个系真嘅。咁但系望住啲数字，无论任何地方嘅数字都好，即系一个我哋都嫌多啦，绝对唔好话谂住系到底几多个数字啦。咁所以就只能够系尽自己努力咯。希望尽咗努力嘅时候，大家都团结咧，就好快可以挨得过咯。 对嘅，对嘅，对嘅，系啊，你香港嘅呢个公共做得非常之好啊，所以我都同你哋嗰边咧学到非常之多嘅嘢，跟住咧传俾自己嘅friend 啊，身边嘅家人啊，咁样啊，都学到非常之多嘅嘢。 系啦，互相学习啦，我觉得系啦。大家都要努力，咁你都要保重喎、啊，俊仔。 保重，保重，保重。 系咯 ，OK， thank you， 多谢晒你。好啊，好啊， 多谢开心， 多谢晒，拜 拜。拜拜。 其实好好嘅，即系喺唔同嘅地方都听到香港电台啦。咁亦都希望，即系无论你身处任何嘅地方，又或者你而家面对紧任何嘅情况咧，总要相信一定会有挨过嘅一日，同埋有希望嘅时候咧，我哋就一定会见到曙光嘅。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April， 早晨。 Hello， 系啊 ，Barbie， 点啊？ 好耐都冇打电话俾你啊！因为嗰时咧，你嗰时好似应该生 B B 之前咧，还定系未结婚之前，好耐。 哇，咁真系好耐喎！ 听你啦，好耐啦，好耐啦。 系啦，我都话个个听住收音机都睇住我大噶啦。 系啊，系啊，就系因为咧，听日咧系，哇，今日系我朋友咧就生日。吓，系啊，佢咧就以前咧系我哋公司嗰阵时做嘅，后来咧就失散咗。 哦， 失散咗咧就后来就我而家后来咧就。 我份工冇咗啦，冇咗咧就佢就介绍我嚟呢度呢份工做咯，咁咧就大家就好开心，成日去旅行啦，成日去玩啦，哎呀我几年真系玩得好开心，Oh my God 咧， 跟住而家就储埋啦，攞翻嚟回忆下，重温下先系嘛， 都系佢成日整啲短片俾我哋睇啊，好开心啊，见翻真系回味，真系只能回味啊，真系， 唔紧要，唔会只能回味嘅，一定将来有得再去，不过就而家要忍耐咯， 系啦系啦系啦，真系好开心，嗱嗰阵时咧就谂住早排就松啲啦吓，咁就定咧去唱 K。唱完 K 之后咧，又话去食晚饭，即系七八个人啦，点知又系唔得。 系啊，我都系啊，我之前真系谂住可以出资见翻啲老友记啦，咁但系咧，哎呀呢排又要再等一等啦。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咧就祝佢咧生日快乐啦，系我哋大家就开心心啦，永远都系。几多岁都好啦，一齐玩啊，去旅行啊，咁咯吓。 冇错，呢个咧只喺个心里边知道有呢个老友咧，就几时再见都冇问题嘅。同埋好彩咧，就系而家个网络发达啦，即系 系方便。系啦， 发张相过去又得，发个声音过去又得。 系啊，我哋而家一齐做嘢噶，我因为介绍咗我哋呢度一齐做嘢啊。 咁啊好啦，天天见到啦。 系啊，不过佢单数同我唔同嘅，但系咧我哋都成日都有来往啊， 都好啊， 饮下茶咁咯。 同埋会有共同话题嘅，如果喺同一个地方做嘢嗬。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祝你开开心心啦，同埋你个朋友都生日快乐。好啦，拜拜。好，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 陈生早晨。 系早晨，陈生啊，林小姐， 电话陈生。 唔系噏错咗， 唔怕唔紧要，系紧张系咪咧？ 系啊， 但系点解咁紧张啊？打电话嚟， 唔系紧张，成日开心啊！吓，点解咧？嗱，我第二女咧，伟山咧就今日生日。 哦，生日快乐，伟山！ 我个细仔咧，子希咧就听日生日。 哇，咁近嘅，隔得。 系啊系啊，当时咧入院嘅时候，我都个心态就希望咧同一日啦。 吓， 但系佢唔可以咁，佢话子。点解咧？佢话天意话第二日先出世， 系咯，或者佢自己拣咯。 我亦都祝佢哋两个咧，身体健康啦，同埋学业，俾心去读好啲书啦，将来做好自己本分啦。 系咯，希望成才之后咧，就可以做到自己中意嘅嘢，咁啊前路咧就一路慢慢行嘅时候，你又睇住佢咧就好无忧噶啦。 系啊，我又祝佢香港咧啲疫情咧尽量系。快啲走啦！ 系啊，系啊！ 大家可以多啲见下面啦，啲朋友。 大家而家又多咗一个新嘅沟通模式啦，即系多咗系倾电话啦。而家多翻啦，有一排咧就个个都话净系发短信，但系而家咧又开始，不如打个电话去问候下啦。咁而家又多翻啲人讲电话，咁希望迟啲可以多翻啲人一齐再见面啦。 希望啊，好希望啊！ 系啊，个个都希望啊！多谢晒你，陈生。 麻烦你可唔可以帮我点首歌啊？ 好啊，你讲啊。 点啊？叶市民嘅祝福啊！ 好，我阵间帮你揾下。 小朋友身体健康啊，同埋全港市民都身体健康、啊。 好，一定将呢一个祝福送俾大家吓。 好 好，多谢晒，拜拜。真系嘅，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就算而家可能好担心，又或者系喺工作啊，又或者系交通啊方面咧，可能都会有啲担忧，因为始终大家会好担心个风险啦。咁但系都要对自己有信心，因为自己做好咗个防御装备啦。咁就之后希望我哋可以快啲压止到个疫情啦。咁啊，再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系啊 ，Helen， 早晨， 系你好啊， 你好， 我觉得你讲得好啱，大家一定会战胜呢个疫情，系，咁我今日打你好简单嘅咋，我就系同各位咧，就系、是、喺疫情期间，好多工作人员啦，包括受影响嘅人士咧，同佢哋打气，咁同埋咧要赞下你，同埋另外三位同事。之前在港台做了十几个钟头，你们很辛苦，想象得到的。还有很辛苦啦，你上班和接电话的哥哥，都祝福他。还有现在这个疫情这样呢，就一路一路扩大。或者有些人呢就会赖了，就说最衰他啦，搞到这样。咁其實而家怨都冇用，最緊要大家齊心，因為佢本人都唔知道自己都有呢個問題啊。咁所以我哋要有寬容嘅心啦，同埋咧有喜樂啊，咁我哋就會好快戰勝呢個疫情。最緊要心境係愉快。 同埋一定要即系相信嗰样嘢，就系、是、啊，我哋如果能够团结嘅话咧，我相信早得一日得一日啦。即系而家你话即刻消失就冇可能啦，但系真系希望佢可以越少人受影响或者越早完结就当然系最好啦。但系我哋真系要相信同埋要团结咯。 系啊，冇错。 嗯嗯。 咁我哋自己譬如本身冇事噶啦，咁又要感恩啦，即系觉得真系好幸福。有好多人咧，其实而家感染到啊，或者工作人员啊嗰啲，佢哋嘅辛苦。我哋虽然话啊知嘅咁样，但系我哋感受唔到，同埋唔会觉得佢哋嗰种痛，佢哋嗰种苦啊。 嗯。 吓、啊，咁我哋要觉得自己真系好幸福。 系。 啊，只有咁样，冇办法啦。 系啊，同埋我都好赞成你讲，即系呢一份鼓励同埋呢一份感谢咧，亦都系真系俾所有医护界又好啦，或者系真系受限区域嘅入边一啲工作人员，譬如我琴日睇到一啲新闻报道嘅时候咧，即系我都有谂到啊，佢哋都要承受住咁高风险，任何嘅一方都好啦，即系去到一啲区域嗰度工作，咁其实佢哋自己都有家庭，亦都自己可能都有担忧，即使即系做咗好多装备，但可能心态里面都始终会觉得啊，我其实都系为我哋嘅呢个地方出一分力，或者为大家去尽、即系尽力去做好呢一个岗位，咁所以我都觉得啊，其实即系呢一班人其实都系我哋嘅英雄嚟，咁所以希望透过大电波可以俾多啲正能量大家啦，即系无论系抗疫嘅一份子又好啦，或者真系而家出心出力嘅一份子，甚至乎而家系真系要隔离嘅朋友都好，都希望听到收音机嘅时候咧，可以俾你哋知道，其实我哋大家都虽然同你嘅处境唔一样，但系我哋个个都支持你同埋撑住你哋咯。咁加油啊！大家都要。 芭比，你讲到我全部要讲， 咁就好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一齐同佢哋打气啦。 会，一定会。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埋听电话哥哥。 好，冇问题，冇问题，多谢晒，拜拜。 拜拜。 好啦，我哋要把握时间接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 陈婆婆，早晨， 早晨， 系啊，点啊你？ 我细妹今日咧个细女出嫁，咁咧就喺观塘浸会度行礼，但系限人数3:30，我就唔去，因为我就揸拐杖唔去，得恭喜你哋啦。 嗯，我哋喺呢度恭喜佢一样嘅啫。 我个儿生女叫做梁善婷， 系阿善婷。 我儿生女婿即系而家正日今日结婚嗰个叫陈浩庭。 哦，陈浩庭，咁即系阿陈生同埋准陈太啦。 咁我个细妹个女咧就今日行礼，观塘嗰度浸会行礼，咁我只脚咧就尘，我又唔系尘快得晒嘅，就要揸拐杖就行唔到嘅，恭喜佢两个啦，我哋去唔到啦，咁啊，仲有咧，我家姐先两日咧就跌断咗大髀骨， 哎哟，早 日康复啦， 系啦系啦，希望个个都健步如飞啦， 佢做咗手术啦，保佑佢早日康复啦。 系系，好啊好啊。 咁我哋而家冇得游水去做水疗运动咧，就大家平安啦，水友嗰啲朋友。 嗯，好啦。 南调水友嗰啲朋友， 系啦系啦。 我哋屋企选择嘅合家平安啦。 好啊好啊。就咁话啦，唔好客气。 你系咪头先有祝福首歌啊？帮我点埋俾我。外甥女 听，好啊好啊， 外甥女啊， 儿 生女啊，我妹 个 女， 冇问题冇问题。咁我阵间咧将祝福呢一首歌咧留待7:00之后咧继续第二小时嘅时候播啦。咁但系咧我就今朝早拣咗呢一首歌咧，好想系7:00之前送俾大家，因为我觉得咧心中要有呢一样嘢咧，我哋自然会有更多嘅盼望，亦都希望咧听住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听住歌词咧可以鼓励到所有听紧收音机嘅你啦。无论你面对任何嘅情况。呢一首歌送俾你。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心中记忆一生照我心，再无所求，只想我跟你，终于有天能重遇，又再共行。

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遥远路上细天温暖，大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遥远路上细天温暖，叮嘱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拜托清风，奉上衷心祝福千串。 格芭比，格先生。 咁今日咧已经嚟到一月尾啦，1月23日嘅早上时间嚟到早上嘅7:14，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嗱，格先生，你有冇准备点样过农历新年啊？ 有啊，我谂住阵间咧，做嚟新年嘅时候买多啲嘢食咧喺屋企，因为我屋企咧应该煮咧就煮唔到咁多嘢噶啦，咁有帮补下啦，喺出边买啲嘢。 哦，买定啲嘢食嘅意思啊，即系啲现成嘅食材啊。 今年冇年卅嘛，年29嘅时候咧就。要买啲嘢翻嚟食咯。 哦，即系你已经谂定咗呢一样嘢啦。 吓，仲有一个星期多啲啲咁多啫、要谂噶啦，要。 其实系嘅，因为你应该要负责嗰餐饭啊嘛，我咧就唔使负责嗰餐饭啦，所以我就冇呢个意识啦。咁但系我就有个意识就系准备农历新年咯，因为咧今年咧我自己就觉得咧大家个防疫意识系强过个农历新年气氛好多嘅。咁同埋因为可能因为好多家庭都知道啦，响应翻就系、是都唔拜年啦，或者系唔聚会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可以准备少咗好多嘢啦，例如啲贺年。糖果我就唔系好使准备啦，又或者系咧，如果要啲招呼客人嘅嘢食啊，譬如往日咧，我屋企系会即系好多嘢去制作咗之后招呼人咧，咁就可以个份量咧就预咗同往日唔同啦。 嗱，所謂嘅往日唔同咧，就係往日可能係整咗一盤喺度就等人嚟食啦。今年咧就改為咧整咗好多盤咧，就係即係請人哋自己拎翻屋企自己食咯。 我都得益者嚟嘅喎， 係啊，咁樣嘅分享模式有少少唔同嚇。咁但係我覺得都無咗嗰個氣氛同埋自己即係錫屋企人啊，或者錫身邊嘅人咧，其實即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就係大家要共同抗疫咯。咁譬如好似今日星期日咁樣啦，咁好多姐姐放假咧，我知道咧有啲雇主或者係有啲朋友咧。都採取咗一樣嘢就係、是，橫掂咧就係農曆新年啦，不如我哋即係減少外出啦，喺屋企一齊，即係放假時候都可以係喺屋企度娛樂下，或者係準備個新年噶嘛，咁就即係可以係咁樣嘅模式，咁就安全啲咯，大家都。 嗯，同埋咧準備啲嘢食嘅時候咧，我哋通常咧過年嘅時候。我哋有個 tradition 嘅，我係講緊我哋一班 friend 咧，就會都係買啲嘢咧，然後整咗一 pack pack 咧，俾啲人食嘅。咁今年咧，我哋就話如果真係要 pack 嘅時候咧，就大家一齊 pack 都係要戴口罩啊，都要戴手套 、 就要整到好乾淨，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咁樣咧就驚都有啲講嘢嘅時候啊，都有啲嘢係咯噴到去嘢食嗰度，總之係好多嘢要。留意翻咯，咁我覺得就 是啊，都係嘅。同埋我覺得即係呢家送祝福最好嘅方法就係送問候同埋提醒大家要做足嗰啲防疫措施咯。 同埋 Barry 啊，今年咧我聽說咧有啲人話咧俾利是咧都係唔係俾正式咁樣嗰啲，通常都係要。經過 virtual 嗰啲唔好摸啲錢、哦，有我個 friend 話俾我聽，用呢一個利是個俾利是方法得啦，係話唔好真係成封俾咁樣，但係就我未做咯呢件事。 我都未做。其實我想話咧，我今年年咧，即係而家距離農曆新年都唔係好多日之前咧，我連呢個銀紙都未換啦，我都未諗到到底今年嘅利是係點樣去派啦。同埋我有少少會覺得，即係你都會心態上覺得啊，會唔會減少一啲物品嘅傳遞會好啲咧？咁所以學阿格先生話齋，我可能都會考慮一下會唔會係即係喺啲網上啊，又或者喺啲虛擬世界嗰度做呢一個動作咧。咁我都未知，未諗到，我都未有呢個意識去做呢件事。 但我利是嗰度已經封曬噶啦，擺曬啦，一沓沓噶啦，真係大家嚇。 有冇搶少咗錢啊？咁嚟，因為見少咗人啊嘛，應該。 我就都係準備翻差唔多嘅，我冇少到嘅。因為我如果係包咗嗰啲咧，通常我唔拆噶啦，出年可以再用。 你同我一樣喎、啊，我舊年都有一啲係即係 存貨， 係啦，存貨擺咗喺度，我諗住用埋先算啦咁。因為真 係，所以你因為有存貨，你咪唔使去嗰度急要搶新銀紙咯。因為你不嬲都已經有啊嘛， 係啊， 呢啲我哋有準備嘅， 即係 OK 啊呢樣嘢，係啊。 咁我屋企因為有一個人咧，好中意封利是嘅，好中意數錢嘅， 嚇。 咁我呢啲嘢咧，我交俾佢做咧，我安心。 好好喎、啊，好中意數錢呢個習慣， 好中意數錢。你一數錢咧，就即刻精神噶啦。我話你， 喂，咁係人都係啦， 老人家，唔係、哎、有啲人唔中意掂錢，我覺得污糟噶嘛。 哦，係啊，我都 OK 嘅喎。 咁嗰一個老人家咧，好中意數錢。我話你唔使驚咧，唔會老人痴呆，因為點解咧？ 好清靜啊， 中意見到銀紙。 喂，其實 OK 嘅，即係嗱，你每一日都攞翻嗰。搭道具出嚟，然之後咧 數就得 數佢一次係啦，又可以訓練到佢心算啦，又可以訓練到佢手指啦， 同埋咧做開心得嚟咧，佢又真係咧做到呢啲。系咯，做到啲嘢出嚟几好， 又帮到手系嘛，咁啊呢一个都不妨可以考虑下。 Sekarang kau 台话你知。 睇咩睇到入晒神啊？ 我睇紧上次去巴厘岛啲相啊。 你去过巴厘岛噶？咁你有冇食过嗰个装鸭餐啊？ 有啊有啊，你都食过？ 冇啊，睇过杂志介绍咋？系点噶？ 因为巴厘岛气候炎热潮湿，食物通常都会较为重口味嘅，酱汁浓同埋香料特别多。而呢个装鸭餐就系用咗辣椒、印尼豆、八角、香茅、豆蔻、葱、姜、蒜等等14种嘅香料去调味噶。 唔止用得多香料啊，我睇过佢嘅制作方法都好费时噶，要先将啲香料磨碎、搅匀，变成一款土黄色嘅香料泥之后，均匀咁涂喺鸭身上面，然后将只鸭放入锅煮3个钟，再拎去炸，炸好先可以上台。 烹调装鸭系要花啲时间嘅，不过佢外皮炸得金黄色，连骨头都松脆到可以食埋。再配合埋特製嘅醬汁，食落清爽而不油膩，講起我都想食啊！ 想收聽更多與印尼相關嘅資訊，記得留意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聲音演繹崔潔彤、白元浩， 二台話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呢个时候咧都有啲重要嘅消息要同大家讲一讲嘅。 Nah, pandemi COVID-19 ini membuat pekerjaan dan kondisi ekonominya itu emang memburuk. Jadi untuk memberikan dukungan tambahan untuk orang-orang yang bekerja dan keluarga yang punya kesulitan ekonomi, pemerintah memberikan ya WFA atau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Dan untuk persyaratan jam kerja itu diturunkan, dan untuk keluarga dari orang tua yang bukan orang tua tunggal untuk klaim dari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jam kerjanya yang dipersyaratkan untuk tunjangan dasar diturunkan dari 144 jam per bulan diturunkan menjadi 72 jam, dan untuk tunjangan medium dari 168 jam menjadi 132 jam per bulan. Sedangkan untuk keluarga single parent itu tidak berubah. Untuk pertanyaa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2558-3000 atau pergi ke website www.wfsfaa.gov.hk。 如果咧有关于呢一个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嘅查询咧，可以致电2558-3000，又或者咧系登上相关嘅网站www.wfsfaa.gov.hk 咧，就可以了解到相关嘅详情噶啦。 kamu mampu mengalihkan duniaku. Tak henti membayangkanmu terganggu oleh cantikmu. Tujuh hari dalam seminggu hidup penuh warna. Ku selalu mendekatimu memberi tanda cinta. Wanita tercantikku yang pernah ku temukan, wajahmu mengalihkan duniaku. Hidupku penuh warna, ku selalu mendekatimu memberi tanda cinta.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继葵涌春日葵楼之后，影葵楼亦都要围封五日。至于晓葵楼、郁葵楼、雅葵楼同千葵楼，昨晚亦都被围封强制检测，要喺今朝早至中午完成行动。葵涌村其余十栋楼宇同邻近的纪律部队宿舍就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葵涌村不同楼宇的相关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有105宗，出现几何式爆发，令人担心。对于爆发疫情是不是跟早前没有果断采取围封行动有关，林郑月娥说难以任何事一按掣就可以落实。他又說，年初四能夠大幅度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的機會較微，但仍然要考慮是不是百分百不放寬措施，或者可能以疫苗氣泡形式放寬部分的措施。政府表示，因應疫情最新發展，政府已經通知各政策局和部門，住在葵涌村的所有政府雇員暫時無需返回工作地點，留在屋企，盡量減少外出，直至所屬政策局和部門另行通過為止。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呼籲其他企業的雇主在可行的情況下向員工作出類似的安排。教育局亦都表示，全港学校包括中小学、幼稚园同埋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由星期一起应该暂时安排住喺葵涌村嘅教职员无需回校工作。至于位于葵涌村受限制同检测宣告影响区域同邻近嘅学校，亦都应该考虑安排所有教职员在家工作，并停止原定嘅校内活动，直至学校农历新年假期。马会宣布，因应疫情越趋严峻，星期三起暂时关闭全港场外投注处，直至另行通知。部分位于疫情较严峻地区的 场外投注处就会由星期一起暂停服务。至于六合彩搞珠安排，原定2月5号举行的搞珠将不设金多宝。马会将会在疫情容许的情况下，在适当时间再举行金多宝搞珠。大埔新兴花园康城那个单位发生火警，一名男子从高处堕下死亡，一名女子送院之后证实不治。火警在凌晨三点半左右发生，起火单位冒出火光和浓烟，期间更一度传出爆炸声。消防派出一队烟雾队开一条喉灌救，之后将火救熄，期间大约300名住客要疏散。

早晨时间嚟到7:38，收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送埋把耳格先咋？ 啊，耳格 Barbie 系啦，咁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约2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稍后咧会转吹微风，能见度系较低嘅。展望明日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本周中期咧气温会稍为下降嘅。现时室外录低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6%。 Sekarang temperatur 18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86%. Hari ini berawan, bisa 1-2 kali hujan dan paling tinggi mencapai 20 derajat Celsius ya, dan juga berangin. Dan hari ini visibilitasnya itu agak rendah. Sedangkan ke depan 1-2 hari masih juga ada hujan dan juga tetap visibilitasnya rendah.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akan tambah dingin. 咁今日好多人都放假啦，咁但係呢我都鼓励大家，即係如果唔係有啲乜嘢一定要必须外出嘅话呢，就留喺屋企啦。屋企都係一种好好嘅休息，而且亦都可以搵到好多消闲同埋娱乐，例如睇下啲人嚟嘅电视劇啊，或者睇下啲香港嘅劇啊，听下收音机都唔错㗎。 Kita semua kadang-kadang mengalami stres, tapi perempuan lebih bersedia bicara tentang ini atau mencari bantuan. Tapi banyak laki-laki tidak berani meminta bantuan ketika mereka menghadapi kesulitan. Mungkin karena mempercayai bahwa kejantanan berarti mereka harus kuat, bertanggung jawab, dan tegas. Stres berkepanjangan tanpa cara penyelesaian akan menyebabkan lebih banyak masalah seperti insomnia, dan kurang tidur akan mempengaruhi pekerjaan sehari-hari. Stres berkelebihan atau mengalami tekanan terus-menerus dapat menurunkan daya tahan, membuat kita lebih gampang sakit. Stres juga dapat menyebabkan depresi atau gangguan kecemasan. Kecemasan yang melampaui batas bukan saja mengganggu kehidupan sehari-hari, tapi juga mempengaruhi hubungan dan kinerja. Cara yang salah untuk mengurangi stres, seperti berjudi, dapat memberikan kebahagiaan sesaat, tapi tidak menolong untuk menyelesaikan masalah dan dapat berakibat utang berjumlah besar. Jika Anda ingin berbicara tentang stres Anda, kunjungi Pusat Kesehatan Distrik atau District Health Center dekat Anda dan daftar untuk menjadi anggota. Untuk detailnya, kunjungi www.dhc.gov.hk. Mari mulai hidup sehat dengan District Health Center.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好多人都话咧，疫情期间咧，因为好多嘅公司可能开始 work from home 啦，然后啲小朋友又停课啦，咁所以咧就多咗好多机会咧，就家长同埋小朋友一齐留喺屋企啦，亦都可能多咗好多嘅地方会出现咗意见分歧啦。咁但系无论任何事情都好咧，都系沟通解决问题啦。所以咧，以下就有一个嘅消息要提一提大家啦。 Nah, orang tua yang memarahi dan memukuli anak mungkin cuma melampiaskan emosi mereka, tapi tindakan ini bisa membuat hubungan orang tua dan anak itu terganggu dan juga melukai ya perkembangan fisik dan fisiologis anak. Jadi untuk diri sendiri ya, gimana caranya supaya bisa mencari jalan yang baik untuk menjadi orang tua yang baik, itu harus dilakukan. Kalau butuh bantuan, ngomong ke keluarga, teman dan profesional, atau telepon hotlin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i 2343-2255. Juga kalau seandainya merasa di dunia ini banyak sekali hal-hal yang membuat diri sendiri tertekan, apakah ini membuat tekanan atau bisa jadi motivasi nih. Jadi boleh lihat sesuatu dari sudut pandang yang berbeda. Boleh ngomong ke teman, saudara dan profesional, telepon boleh k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hotline-nya ya, 2343-2255. Jadi boleh berpikiran positif. 任何嘅嘢咧都要好好咁样控制自己情绪啦，同埋都系啦，一家大细都可以沟通下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可以致电社会福利处嘅热线电话23432255啊。 Terakhir aku berada di dekatmu, semakin aku suka kamu. Mulai ku memberikan tanda, tanda untuk menjelaskan isi hati. Tapi tiba-tiba aku jadi ragu. Tidak bertemu cukup saja menelpon aku dengar suaramu ku senang tapi ku takut kan merasa sedih saat ku mengharapkan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嗱，咪后咧，我哋就喺度商量紧，到底啲注射疫苗嘅时间咧，自己要记得好清楚啦。因为有好多朋友咧，如果早打针嘅话咧，其实就可能已经接种咗第三剂嘅疫苗啦。咁我同先生啊等紧啦。咁亦都即系好多朋友亦都系而家计划或者系已经打咗啦。咁啊，亦都计划紧帮啲小朋友去打针啦。咁呢啲相关安排，即系大家就慢慢从长计议去谂一谂，到底即系点样，或者要睇下政府嘅安排啦，会唔会喺学校度搞掂啊，定还是点样咧？咁我哋就慢慢再去谂呢样嘢啦。咁但系咧，即系而家所谓嘅疫情防控措施最重要就是做好自己个人的装备啦。特别如果假日的时候如果你放假的话你都是选择不要去一些人多挤迫的地方或者真的我自己觉得我就一定会留在家里。我自己觉得好彩就是农历新年之前有很多事要准备。跟着就在家里基本上已经忙到不得了譬如可能又要大扫除啦又要抹嘢啦又要执好啲嘢啦咁去过一个新年呢而家开始准备定就 OK 啦我觉得时间都几夹啊。 係啦同埋真係多人嗰啲地方呢出面呢真係要睇返啦。同埋我觉得呢我自己呢格拉比就鍾意去啲 open area 多啲嘅。如果係啲地方呢我觉得呢啲 ventilation 有少少唔係咁好嗰啲呢我都避免唔去住啦呢排。咁起碼就口罩都係啦戴返好啲啦个口罩。有啲口罩之前係好松嗰啲呢都个耳仔后面都打个kick啦。咁就起碼戴个口罩嘅时候唔好露个鼻出嚟啦因为我觉得都係差唔多啫。如果你咁样露个鼻出嚟真係红唔戴都係 象征式叫戴咗嘛。咁唔得啦绝对。即係一定要戴好个口罩啦。 我都见到啲价格呢真係如果係出街嘅话或者係同啲 friend 见面嘅话呢都避免真係唔需要嘅话就唔使见咁多住囉我觉得就。 我都觉得係。 食嘢嘅时候 Gabari 都话啦係大家都係睇返个 distance 啦或者係你食嘅时候我咪戴口罩囉。我食嘅时候你咪戴返个口罩。定係点样我觉得始终都係大家 要經過呢樣嘢啦，但係都可以做翻自己本分嘅。 嗯，同埋咧，今次我覺得有少少係越級挑戰嘅感覺，即係譬如而家嚟到第五波啦，大家都好有經驗去之前點樣同心抗疫，但係今次咧，我就覺得好似更加來勢洶洶，同埋大家都可能有好多未知數喺度，咁所以如果保障自己啦，亦都保障住自己身邊嘅人啦，咁我就真係覺得自己除咗個人裝備要做得好嘅話咧，如非必要咧，減少外出咧就係可以降低咗個風險啦。咁當然啦，如果你已經係即係打齊曬針嘅話咧，就更加唔需要擔心啦。咁所以咧都有啲關於疫情嘅相關資訊要提一提大家。 Jadi pemerintahnya itu memberikan vaksin gratis ya untuk COVID-19 ini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booking sih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CVC atau community vaccination centers atau di klinik yang ditunjuk dan juga ada di publik-publik rumah sakit publik ya. Dan juga ada stasiun untuk divaksinasi dan juga ada stasiun vaksinasi yang mobile yang bisa jalan ke pakai nggak tentu tempatnya dan juga boleh bikin janji dengan dokter privat. Yang paling penting sebenarnya begini sih, karena sekarang ini kan juga virusnya itu sudah berubah, jadi ada mutasi. Paling penting harus menerima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cepatnya supaya bisa ada antibody, dan setelah itu boleh menerima dosis ketiga supaya perlindungannya itu bisa ditingkatkan, jadi komunitasnya juga punya daya tahan bersama.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ya, www.covidvaccine.gov.hk. jadi sekarang yang bisa menerima vaksin BioNTech dan Sinovac juga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dipertimbangkan supaya kita bisa sehat bersama. 其实我自己早前都系㗎，即係同屋企嘅家用姐姐啦商量咗，即係边一段时间可能呢，如果你需要休息下喺屋企呢，个工作量会轻啲，或者因为有时可能注射完疫苗之后会攰啲呀，或者有少少身体反应嘅话呢，咁亦都即係不妨可以同雇主，如果你係格家嘅话呢，商量下，即係如果我去打针嘅时候呢，你可唔可以帮我预约一个时间呀，而嗰个时间大家都覺得適合嘅，可能我工作量會冇咁緊張啊，或者可能屋企啲嘢功夫可以分散啲去做嘅時候咧，咁就安排一個適當嘅時間去打齊啲針，咁大家可以安心啲，亦都放心啲咯。咁真係啦，即係個人防護亦都不可以缺少啦。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做好自己嘅本分啦，同埋咧緊守住大家咧疫情防控嘅任何裝置同埋裝備，緊守一啲規矩，咁大家咧就可以安心放心咁樣咧，可以歡度農曆新年啦，期待住呢一个节日气氛，就算未必可以聚会或者未必可以见到面都好啦，视像又或者一句祝福问候咧，都完全冇问题嘅。咁啊，今个礼拜嘅节目咧，时间差唔多咯，下个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啦，格先生， 拜拜 ，Barbie。Yeah.